味道哈。 啊，对呀，嗯，一说大理石这花纹，很多朋友会说，我之前买过，就是看到过，还没敢买啊。嗯，就超市里面这种雪花牛肉，就是几块肉要300多块钱。 对呀， 因为是真的好吃。 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日本的神户牛肉啊，真的好贵好贵啊。 对对对。 但是今天咱们这个牛肉的质量真的是非常高，但是价格会非常的合适。 没错， 咱跟说一下啊，嗯，今天这个生鲜大礼包呢，里边呢既有牛肉块，又有牛肋条，还有牛肉馅儿， 嗯， 以及呢牛肉当中的小黄瓜条的这个部位的，给它切成片儿。 对， 另外还有牛尾切段、带骨的、牛腱的等等，嗯，一共是六大类都有了。 六大类，嗯，一共是每类都是有一斤的分量，啊，嗯， 六大斤啊， 六大斤啊。 对，市场价呢，咱们加起来这个生鲜大礼包应该是698， 698块钱 啊，698。而且您如果订上的话，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 提货券 上写的就是698。 对呀， 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告诉您是368， 省一半， 便宜了300多块钱。 对呀， 368，您就可以把这个大礼包拿回家。 嗯， 好，如果您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呢，告诉大家，如果您要订上的话呢，得到的一个购物券。 嗯， 然后您什么时候想吃了，打一电话，嗯，新鲜的这个牛肉的大礼包就送到您家了。 对，嗯，没错啊，采用的是提货券的方式，而且都是红礼袋的包装的话，自用送人都是比较合适的啊。 嗯， 第一，我先告诉大家，我们采用的是全国的冷链顺丰来配送的。如果说你在北京，想给远在其他地区的朋友也好、父母也好送上一份礼的话呢，您直接打电话给他们提货就可以了。 嗯， 而且我们承诺大家，在您打完电话下单之后呢，一定为您送到家门口。 嗯，无论您自用啊，还是说您送人，你说您送人一个一大堆的这个牛肉拿着不方便哈， 啊， 这样您送人家购物券， 哎，我们还有礼盒 啊。对呀，啊， 对 对 你各送购物券的话呢，嗯，你想人一看698，但人什么时候想吃了啪打一电话， 对呀， 咱就送到家了，也特别的方便哈，啊，但是您是368订的， 就是你又会， 啊，所以真的是非常方便，啊，所以我觉得过日子就是要精打细算。 没错没错 啊。好的，那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今天这个大礼包呢是顺兴控股他们的新源内蒙古草原牛肉的生鲜大礼包啊，里边呢关于牛肉的一些制品，嗯，六大类全给您备齐了啊。比如说有牛肉块， 牛肉块一斤，嗯，牛肋条一斤，牛肉馅包包子，包饺穿丸子有一斤的， 嗯， 小黄瓜条切片的，炒菜做牛排的有一斤的分量， 嗯， 牛尾切段您炖汤有一斤的分量，嗯，还有带骨牛腱子酱牛肉的也有一斤的分量。 对，这个大礼包哈，市场价是698，但今年我们拿到的是368，所以真的是非常合算啊，嗯。如果您想多组订购的话呢，真的也是非常方便，因为您得到的是一个购物券。如果您自己用，当然打一电话直接到了。如果您送人的话，人家什么时候想吃了也不用占人家的地方， 对呀， 什么时候想吃了打一电话就送到人家了， 嗯， 真的非常方便， 没错 啊，只要368，您就可以把这个购物券上写着698的产品全都拿回家。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我看到啊，比如说它那个牛肉块啊，真是，嗯，肉色非常的鲜红，纹理也非常的细致啊，特别有弹性，而且有那个大理石的花纹哈， 没错。 另外呢，它那个牛肋条呢是带筋的，带肉筋的， 有一层小筋膜， 哎，所以特别好吃 啊。 如果你光是那种瘦的那种牛肉的话，会柴， 发柴， 有一点小筋的话呢，筋头巴脑，哎呀， 香， 特别香。 对 啊，另外呢，那个牛肉馅呢也是肥瘦相间的，不油不腻啊，口感非常的鲜香。您包饺子多棒啊！ 哎， 啊，包包子都可以， 啊， 做肉饼啊，牛肉饼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它那个小黄花条啊，它那个切片，因为这个部位是臀部，特别的 嫩， 特别的嫩啊，而且市场上要单买这个部位特别贵，啊， 没错。 另外它这个牛尾呢，大家都知道是又有营养， 嗯， 同时呢还特别好吃。比如说我们这个红明楼啊，就单有这个 红尾牛尾， 哎，红尾牛尾，嗯，啊，因为它的位置呢经常频繁的运动啊，所以它特别鲜美，特别鲜美， 嗯。 另外这个带骨的牛腱子哈，真的是特别香， 酱牛肉， 嗯， 啊，也特别的不错。 嗯，好的，那这些东西呢，这个大礼包当中都给您备齐了，一共六大类是吧？ 六大类。 哎，您拿到那个订货券呢是698，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368。 对。 啊，所以真的非常合算，嗯，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牛肉的一些菜品呢，真的我是猛一想就能想出很多来，比如什么牛肉炖萝卜呀，番茄牛肉啊，什么小炒牛肉啊，酱牛肉啊，水煮牛肉啊，牛肉火锅啊，牛肉粥等等。另外这个牛肉馅的饺子真的是既有营养， 啊， 还特别的好吃，啊，而且上档次， 对对对， 啊，馄饨啊，馅饼啊，肉饼啊都可以。